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春到春印柳如烟，我给你唱惊喜，纵一下车闲片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轿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走地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狡猾轿子铺，坑人有套路，自认脑子好，结果中招数。我说老李， 怎么了老张？ 老李你干嘛去？ 我这不溜达溜达吗？ 溜达像话吗？ 你不知道啊，这个我们家主子呀，雇轿子。 哟，雇轿子？ 雇轿子。 雇轿子干嘛呀？ 这不李大户那公子的娶媳妇吗？ 哦，我说对了，你要雇轿子，我才这想起来提醒你一下。 怎么了？ 千万别上双喜轿子铺。 这双喜轿子不名声在外啊， 坑人。 不错， 坑人。 怎么呢？ 张大户他们家之前聘姑娘就让这双喜轿子铺啊， 怎么回事呢？ 给坑苦了。 你说说， 这家轿子铺他不老实 啊。 明明没有头面的这轿帐子，非要拿二水的顶替，知道吗？ 哦， 他呀，他们家宣传上说的好极了，说他们家这。说他们家这轿子啊，什么什么什么掐金边走金线，红飞火焰斗大的红月光啊，什么里面用平金的锦绣，这个那说一大堆，说的好极了啊。 什么临安的标准，临安的品质，双喜轿子铺你值得拥有。 对了，这是宣传词啊，你不也听过吗？ 是啊， 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。 怎么了？ 看过京剧锁麟囊吗？ 听说过呀，我可喜欢这戏了。对不对？尤其里面那个听薛良一声太好听了。 好听吗？ 你会唱吗？ 会唱啊。 你来两句我听听。 听树林夜雨来，心无存在智慧，万载黑潮。 您这词儿不熟就别唱。 我也唱春秋情怎么样？出龙啊起腰提 鸡。 成派的意思，不，咱 说 点正 事。咱不是说轿子那事儿 吗？说正事儿，都快中午了，哎、一会儿这给我急了。 哎呀， 不，你说这锁麟囊有什么用啊？ 锁麟囊，这薛江陵对面那家， 啊， 那轿子知道吧？ 破呀！ 这告诉你，这双喜儿轿子铺就是这意思， 比那还破， 比那不能说比那破，反正是没有他宣传那么好。 啊、你看看， 你知道 虚假宣传， 让人家新郎家的一看多笑话， 嗯， 笑话我们老张家出不起钱。对不对？哪儿婚轿子聘闺女？ 那不行啊， 对不对？我还因此被训斥，是吧？不会办事，所以找轿子铺啊，这个我就找轿子铺这包掌柜去了 啊， 还让他给笑话了。 怎么了？ 死不承认 啊？说你看不出来啊？ 那可不吗？ 嘿， 你说这玩意儿，所以说你千万别上双喜轿子铺啊！ 不是我说啊，天下管家算一家， 是 今儿我给你出气，怎么样？ 别 就去那儿， 别你别给我出气啊！你别说，你别去跟他再跟人打起来， 那不成，就得让他知道，对不对？ 跟人打起来， 还双喜儿还汪掌柜，谁来我也不怕他。 汪奶奶碰汪妈。别唱了， 说你呢。 要， 这是叫个副掌柜的吗？这个， 这谁呀、啊？ 这不张掌柜吗？ 真的是张掌柜啊， 张管家。 张到底是掌柜还是管家呀、啊？ 管家， 这有谱没谱啊？张管家， 你别给我来这套， 您正经点啊！ 你别给我来这，我告诉你，当时我就被这套迷惑。 你看， 哟，我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顺着了？怎么了？ 哎，什么了？ 废话！ 哟，干嘛呀？说话这么冲？ 那轿子，走。 轿子怎么了？想坐轿子呀？ 我坐什么轿子？上回我们张大户那聘闺女那轿子不是从你们家弄的？你结果你拿那二婚的铺子，不是那个二婚的轿子？ 哪儿写着？下面是写着二婚俩字的吗？ 他没写，他就那意思，那破了吧唧。 那什么叫意思啊？你怎么能凭自己揣测呀？什么叫破了吧唧啊？没准是他拿去了以后才破的呢。而且什么叫破了吧唧啊？那你看着破，不见得别人觉得破呀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些人！ 二位别吵了，别吵了。 啊、 你看看我， 你谁呀你？ 我李管家呀， 李贵人啊，不对，李管家， 这俩字也不一样啊。 哎呀，都被你们弄晕了，李管家，谁、 哎、 啥事儿啊？ 我 你也是来挑事儿的？ 不是挑事儿，我不想雇个轿子碰上他们那聊两句吗？是不 是？ 你是 雇轿子的呀？ 哎，对呀、啊。 你可不能跟他。 您可算是来对了地儿喽。 哎， 你倒霉了你。 哎，你干嘛呀你？我认识你吗？你跟那儿叽里吧嗒啦的。 没什么，跟他去，来，小张你过 来， 跟你说句。 等会儿， 我也跟他说句话啊。 哎，随便说。 小张 啊， 看我的好戏吧啊！ 你行啊， 没问题。 你看、 哎、走，我进去挑他去，走吧。 李管家，哎，来我们家看看啊。 走着。 各位看官，这个双喜轿子铺是不地道。一般来说，办喜事的大户人家都讲究用个新的轿帐，绝对不能用旧的。可是这个轿子铺呢，它不老实，给人旧的，明摆着就要欺负人。也不怪李管家要整他。不过呢，这个李管家能整到这位老奸巨猾的汪掌柜吗？咱们得接着听。 哎，这就是你们轿子铺啊！ 请 我瞧， 李管家，你看看我们家这轿子，什么色的、什么材质的都有。 挺好，把那衣服、把那大匣子给我拿来看看。 啊、啥？ 把那大匣子给我拿来看看。 大匣子是什么玩意儿啊？ 没上轿杆那大匣子， 哪儿呢？ 不就那儿呢吗？ 哦， 那门板呀，那个。 哟，你可真幽默呀！ 幽默是什么？ 幽默。 听不懂。 幽默，你可真幽默呀！ 我也不懂。 哎、我先给您介绍一下，我们家轿子呀，有长鸟状的，有啊、哎，不对， 什么？ 那个、就是各种形状的、各种材质的、各种颜色的都有。 太好了。 有黄金的、丝绸的、木头的，还有竹子的，还有丝绒的，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，还有玉石做的呢。 哦。 色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有， 这纸糊的有吗？ 隔壁。 哦，你们这儿不弄 烧的， 你呀就来点那好的，我瞧瞧。 好的呀，又要好的呀，我们 家最好的。 最好的是要那黄金的吗？ 可以呀、啊，拿 来 我瞧瞧。 我们这个缅甸黄金轿子， 哦，缅甸， 不远万里的从缅甸运来的缅甸的黄金做成的木头，不是， 什么？ 不是。黄金轿子，是太激动了，说走嘴了。 哦、 您看看， 我瞧瞧，我瞧瞧， 一看就是土豪做的， 哎， 好看吗？ 别说， 是吧？ 看着就跟金的似的， 是吧？ 行， 都看着跟金的似的，它就是金的，好吗？ 对，就是金的，就它吧。 你喜欢吗？ 就它。 喜欢吗？你说。 我还挺喜欢的。 啊、对，就等您这句话，喜欢就好。 嗯。 那您就您确定要啊？ 要啊，这样吧， 真的， 听我的。 啊，您啥意思？ 咱们先交个定金。 哎呦，真是懂规矩。行， 说好了，这是定金 啊，定金， 之后再交全款。 行，您 走了啊。 哎，定金。哎呀，哎呦， 拿走。 哎呦，好嘞 。哎，走了。 姐，您慢走。 哎， 这样傻子。 哎。李管家， 你没走啊？ 废话，我跟着门口看半天了 啊！ 你是不是让他坑了？ 没坑我呀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坑的我，知道吗？ 我什么时候坑你了？ 现在正是春节，办喜事的多，对不对？我要这顶级的轿子，正是赚大钱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我这必须得站着，明白了吗？你放心啊，赔不了。 不是，我有点听糊涂。 怎么了？ 你上帮长为他们家租轿子，肯定你得被坑。 不可能啊， 就是你肯定被坑， 绝坑不了。 你把他坑了？ 对啊，要坑啊也是坑他，知道吗？现在正是春节，办喜事的特别的多，尤其啊这顶级轿子正是赚钱的时候，这样我一交定金不就站着了吗？他也不能出租，准得赔死也挣不着钱，明白了吧？ 哦，哎，不对，你都说你交了定钱了，对吧？ 对啊， 到时候他扣你的钱，那不一样吗？ 你就瞧好吧，他一分也扣不了。 哟，那不是李管家吗？ 哎，这是谁跟门口啊？偷偷摸摸的瞧着呢。 哟，李管家，您这…… 哎呦，这不汪掌柜吗？ 您这在操办喜事儿呢？ 家办喜事儿啊，进去喝杯喜酒去。 啊，行，我进去看看。 瞧瞧，多好！你看这大轿子，多棒！ 哎，等会儿，这大轿子怎么回事啊？ 啊， 李管家 啊， 你是不是闹错了？ 嗨，你不知道，我不正要找你呢吗？ 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在我们家订的轿子吗？怎么没用我们家的呀？ 你 用的这蛐龙的是几个意思啊？ 蛐那坐得下人吗？ 嗯，这那为我们家那黄金的您不用，用这蛐蛐。 你不懂，这怨你知道吗？我们对你这轿子不满意。 我们那黄金轿子有什么不满意？您宁可用这种轿子，不用我们家黄金 轿子。什么叫黄金？你当我看不出来呢？啊，你这镀铬、 啊、 懂吗？ 什么镀铬呀？ 镀铬的，刷了层黄酱，能当我看不出来吗？那豆瓣味儿我还闻见了呢。 什么刷的黄酱？我们那就是纯净的缅甸金。 你去过缅甸吗？还缅甸金？ 这重要吗？ 知道缅甸在哪儿吗？ 你用着那个国外的东西，难道你都去过呀？ 咱甭废话啊，这儿给我退定金啊！ 不行，想什么呢？ 退定金， 敲了定金了，这定金这东西能退吗？这个 那不是咱有合同啊，你必须得定啊。 什么呀？什么叫我必须得定啊？ 必须得退给我呀！ 是什么？我凭什么必须？ 咱有合同、啊。 你为什么叫定金？定金就是那个定下来了，你就得交，就是我的了。你要反悔，这定金是不能退给你的。 咱 这 有 七大姑八大姨，我们随便找谁来理论，这肯定都是这么个理儿。 咱用不着找别人，咱有合同。 合同，对，合同，把合同拿出来， 咱打开看看吧。 写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上头写的是定金。 对呀、啊， 对吧？ 写的定金啊， 定金， 你看看。 对啊，这定啊，就是定东西的。 你不明白，没学过法律吧？ 是谁没事瞎学法律、啊？ 你看这写的定金不是定金，我这是规定的定，不是预定的定。你看这写着呢，写的定金，对不对？ 啊，这有问题吗？ 没学过法律吧？ 法律，这定，这不都 一回事儿吗？不都是定吗？有什么区分呢？ 谁跟你说的？定金啊，跟定金是有区别的。 您能把这白扯清楚点吗？什么定金和定金？我哪能听出来定金和定金有区别、啊？ 我说这俩定啊，它不是一个字儿。 那、啊、是哪个定啊？ 一个是规定的定，一个是预定的定。 对，我们这就是预定的定啊。 这字儿可不一样啊。 怎么不一样了？反正不管是规定的定还是预定的定，它都是定啊，只要都是定金，那不一码的事儿吗、嗯？我们都知道交了定金，如果你要反悔，这个定金就是不退的呀。 你话的那么多呀？ 就是啊， 一个字儿啊，它就不一样。一字入宫门是九牛夜不出，知道吧？ 哟，还一套一套的。 那当然了，这有天壤之别。 这怎么个天壤之别呀？谁说的呀？ 这二者之间有不同啊。定金呢，就是一定，知道哪个定吗？规定的定，这个定金就是一定有一定的法律效益，只适用于啊。定金罚则 什么意思呀？ 它具有担保性质。 你说具有担保性质就具有啊？ 当然了，如果啊交定金、嗯、有一方违约了，这个钱啊就别想要回来了。 对呀，你已经交了，你这个钱我没有办法再还给你了呀。 并且收了定金的一方啊，要违约还得双倍返还。 对，你得双倍返还我钱。 不，但这个定金就不一样了。 哪个定金都是定金。 预定的定啊，这个是预付款。 预 付款明白吗？就是不管谁违约了，除非有特殊的约定，一般情况下这都是可以要回来的，明白了吗？懂了吗？这个定不是那个定，那个定不是这个定，只有这个预定的定、啊、跟这个规定的定你差分开了，才能明白哪个是规定哪个是预定。假如这个预定跟规定你分不开，你就不明白哪个是规定哪个是预定。这个预定规定规定预定，你明白了吗？ 你说绕口令呢？ 那你甭管，反正我这写的是定金， 这 个定金是预定的定，所以说这钱我有权要回来。谁让你当时没看清，以为我是规定的定啊？这有法律效益，你必须得给我赔钱，必须得给我。张掌柜，张掌柜， 哎、 你看见没有？ 让人坑了吧？ 是谁让人坑了？我给他治回来了。 你能给他治回来？ 你看看我这合约呀、啊， 我瞅瞅， 对不对？瞧出问题在哪儿了吗？ 瞧出来了， 哪儿呢？ 这纸是老纸， 让你瞧这个呢？ 墨是老墨， 仔细看，定金二字看见了吗？ 你瞧。 懂了吧？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 是吧？ 我不识字。 哎，不识字说的干嘛呢？ 什么意思吧？ 当时你写的定金一定是规定的定。 对呀、啊、 我这是预定的定，法律效益是不一样的，我这个钱就能要得回来，所以他这轿子呀也站着没租出去，你这个气儿啊也算是爆了。 这么着吧， 嗯， 您不是这回把他算计了吗？ 对呀、啊、 他不是平常老为富不仁吗？ 可不吗？ 这事儿咱们就算过去了。 怎么样？ 看完您这，我有一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咱俩上钱庄， 哎， 跟他们预定、 嗯、 定金去。 哎，人给你吗？ 各位列位在其位，所谓啊叫一字入宫门是九牛夜不出啊，法律条文就是法律条文，这抠字眼儿那是相当严重的，一字之差。差之千里万里之遥啊。这李管家正是用了这么一手就整了一下这汪掌柜的了。要说这汪掌柜啊跟这李掌柜相比，那是汪掌柜遇见王麻子呀差了不知道多少点了。不过您以后要是遇见交定金的时候可别弄错了，肯定的定有法律效力不好退，定月的定没有法律效力是可以退的，您记住了吗？这就叫字句要写清，一字差不行，买卖要懂行，各种有分明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Bye.